王子面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的合作。对于唱片公司而言呢，请到两个唱片公司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首王子面当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是一波好多折啊。先说一说这首歌曲吧，阿信、怪兽和孙燕姿共同合作，其中呢，阿信填词，怪兽和孙燕姿作曲。他们的合作呢，就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岳阳电话和航空快递，最终才促成了这样的一首王子面。而说到这首歌曲的构想，是阿信觉得小时候最大的幸福呢，就是啃着一包3块钱的王子面，就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北京方便面或者小浣熊一样啊。但是他觉得如今王子面已经翻了，变成了6块钱 ，unbelievable。阿信呢，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小时候那些容易得到的幸福和快乐。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段公主王子在威廉古堡旁边吃着王子面，幸福结局不远这样的歌词，也是表达了他们对于儿时美好记忆的一个想象吧。据说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们每次都会在录制之前先集体的吃上一碗王子面，然后再进去录制。几位后来回忆都说这段经历呢非常的美妙。11:06，吃完这碗王子面，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正式的出发。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彩色的意大利，还是不去大家比较熟悉的罗马呀、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等。我们今天去往的依然是意大利北部，你不太熟悉的地方，但是在这里呢，可以玩得很惬意，很开心。今天首先我们要去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很特别。然后来到小村庄当中呢，你可能会邂逅一点很熟悉的风景，或者是很熟悉的气味，又或者是某一刻的感觉，让你突然间觉得似曾相识，然后忍不住地发出这样的一句感慨：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这首非常经典的《原来你也在这里》，最近呢被歌手周笔畅进行了翻唱，我们听听看周笔畅的版本。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哦，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 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失，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周笔畅版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是为某一部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啊。他的版本当中温柔的钢琴声轻声的奏响，然后可以听到悠然的管乐声呢和这样的钢琴声相伴。这首经典的情歌曾经在很多个日夜温暖过很多的人啊。说说这首歌曲吧，原版呢是改编自日本的一首歌曲，然后由姚谦负责作词，歌词呢源于张爱玲的小说《爱》。姚谦并不认可张爱玲对待爱情时那种残忍啊、冷漠和绝望的态度，他认为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是很温暖的。因此在创作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时候呢，姚谦把这首歌曲的歌词写成了一种有温度的感觉，于是呢这首歌曲出来之后也真的是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首先出发去往的这个小村叫做吉奥蒂诺村。早晨起床呢，你可以看到漫山的迷雾，窗外的村庄和群山呢，就是在晨雾缭绕当中显得更加的迷人。穿上外套，我们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啊，沿着门前的小路慢慢的走下山，可以来到吉利第二村。一路上可以看到雾气在山谷翻腾变化，阳光呢也是在云雾间时隐时现的，远方群山如黛，近处再看呢，绿野仙踪的感觉很美啊。吉利第二村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个小村，紧挨着我们本周一的时候去过的比佐拉这个小村，交通可以说非常的方便，也是要比比佐拉这个小村呢安静很多。跟艳丽簇新的其他的村落相比呢，这里保留了不少原汁原味的老房子，包括一些斑驳的壁画，让你觉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气息。前面也说到，到这个小村当中呢，你会无意间的，可能是因为某一种味道，可能是因为某一种生活方式，又或者是仅仅因为这个村落里的安静和那种慢生活，让你恍惚间的突然间回到自己小的时候很熟悉的一种环境当中去。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落日飞车，很适合在小村当中的那种小惬意、小浪漫、小摇摆的感觉。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做得非常的好。 You say it's nature, nothing is ever less. I know. I know why you leave me, baby. Don't lay behind again. I can hear your answer through the air. I won't cry.Future good thing had gone so fast. Someone born him, you say it's nature, nothing is ever less. I know. 落日飞车的音乐编曲都做得非常的好听。层次丰富，然后氛围呢非常的明确。这首歌曲呢叫做 Summer Bonham， 翻译过来叫做再好不过。整首歌曲它其实倡导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一种态度吧。比如说歌曲一开始就倡导，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遇见你，我们当时只是朋友，再好不过。然后两个人的故事在逐渐的展开，再好不过。但突然有一天，这个人突然间的离开了我，我感到非常的难受，但是如今想起来，再好不过。为了得到他，然后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尝试了很多很多，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不过我曾经努力过了，所以再好不过。因为我们曾经在一起，然后如今你离开了我，我希望你可以遇到更好的人，可以经历更好的人生，再好不过。你看整首歌曲呢，它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到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发生，该争取的时候去争取，该努力的时候，该奋斗的时候，都去抓住那个稻草。无论最终结果怎样，但是这个过程已经做的努力，所以就再好不过。配上这样的一个音乐，就感觉一切都是在顺其自然的发生。就像旅行的过程当中，不见得我们所期待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如我们所想的一样正常的发生，有的时候没有看到，但是你会邂逅到别的风景，这一路也是很值得回忆的。好吧，刚才我们来到了吉利迪奥村，然后在这个村所有当中的超市可以买一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可以出发去往下一站。下一站我们会去往的是特伦托城。一路向南，我们开车出山谷，经过山野当中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虽然只是一条不到20公里的山谷啊，但是天气变化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越往南开，你会发现阳光呢也越发的明媚起来。而到了谷口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已经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了。两边的山形也会发现，从舒缓清脆的层峦叠嶂，逐渐的变成了大片裸露嶙峋的大岩石。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开往到一个湖边，这个湖边呢非常的清静，非常的漂亮。旁边有一个古堡呢，叫做 Topliel 古堡。这个古堡呢，距今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而这个湖呢，也叫做 Topliel 湖。湖到底有多漂亮？让我们在这首美丽的歌曲之后，再跟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看湖的时候的心境。希望如此。Maybe it's for the best， 我对自己说。Maybe it's for the best， 如果没有我，你也许活得更轻松，我也许过得更放纵，至少孤独是我熟悉。Maybe it's for the best， 我不知所措。Maybe it's for the best， 请你相信我。我们只是走不下去，困在过去的灵魂伴侣。我也不愿意继续伤害你，这回 这是一首听着听着会笑着流泪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岑宁儿的 Maybe it's for the best， 也许这样更好。岑宁儿说，写这首歌的感觉呢，像是在写一封信，下笔的时候还不确定，但是自然涌出的音符和歌词把自己的思绪通往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听到整首歌曲简单而饱满的吉他声，仿佛是弥漫着一点点的犹豫不决，但也透露着些许沉淀之后的那种坚定的感觉。岑宁儿觉得也许这样更好，听起来好像是一种乐观的魔咒，又像是深呼吸之后的一种叹息。希望这首歌曲可以为收信人带来真诚的安慰，或者更像是尝试说服自己一切都不要紧。岑宁儿说，无论道别几次啊，我们仍然对于再见这两个字感到非常的生疏，和挚爱分离的时刻，谁能真的做到只有优雅华丽呢？就像这首歌曲，他边写边想，边弹边唱，乐器呢和歌声同步录唱不超过五次，每次都是 one take。 它不是一种最完美的感情，无法重来，但却是最真实的一种表达。好吧，听着这样的歌曲，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刚才所说的特布里奥湖，是意大利湖区成百上千的小湖泊之一，名气不大，可能除了本地人呢没有人知道。城堡呢到今天仍然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其中一部分开放为饭店，不用想，在这里吃饭肯定是坐拥无敌的湖景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边上好好的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湖。这个湖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平静的，翠绿翠绿的颜色，两边全部都是碧绿碧绿的秀山，以及有很多很多的树木。湖的中间它其实不是非常唯美的画面，它中间会有这个枯叶，然后还有这个枯树干落在湖中，你会觉得这种美是一种结合着苍劲然后又有那种柔美的感觉在一起的。很多人会选择来到这里对着这个湖静静的发呆一段时间，想一些事情，听一些歌曲。前面我们听到了岑宁儿的新歌，接下来我们延续一下这种情绪，来到湖边，你可能会突然间的想念某个人，突然间的想念慢慢喜欢你的感觉。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 慢慢喜欢你好像是随着岁月的沉淀，你会越来越感受到的一种幸福和一种踏实感。11: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双方的合作将为优秀作家的潜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努力推出更多畅想新时代的文学精品力作。再来关注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8年度第三场主题活动，弘扬孝德文化，培育文明家风，昨天在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南三间房村举行。在现场，金婚老人代表回顾了夫妻相伴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南三间房村王爱华一家还讲述了通过家风家训的提炼和传承，四代同堂的一家人父慈子孝家和兴业的故事。另外，孩子们还朗诵了裘庄家道三字经，包括家道、老人道、父母道、夫妻道、丈夫道、妻子道、婆媳道、儿女道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都能 非常嗨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和消除联盟共同合作完成的丹宁执着。11:3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我们旅行的目的地呢，依然去往的是意大利，不过去往的都是你不太熟悉的意大利北部的一些不太出名的小城。但这些小城正是因为不太出名，所以游客比较少，然后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善，玩的也更加的原汁原味。接下来各位，我们要去往的是春头老城。在老城当中呢，你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彩色的城市，大街上建筑外墙都保留了大量的湿壁画，而且这些湿壁画全部都是五颜六色的。春头老城呢，连续几年蝉联意大利生活品质最高的地方，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有活力。走着走着，你会突然间呢听到一阵敲锣打鼓，然后走来一堆中世纪服饰的人。意大利大大小小的城市呢，在节假日经常会有这类的古装游行，而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日常当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你可以跟着他们一直往前走，你就会来到春透的中心广场。有活动的时候呢，一般中心广场也会有中世纪的集市，当然有集市自然也就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来到这个老城当中呢，随意的走一走看一看，你会看到很多的历史的古迹。不太了解的话，如果英语够好的话，可以买一个讲解器，听一听每一个古迹他们背后的故事。当然同时在这个游荡的过程当中，看到穿着中世纪服装的人们，看着两边彩色的房子，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墙外的那种湿壁画，不要仅仅感慨五颜六色这样的一个感觉，试着停留片刻，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眼睛去好好的看一下这个壁画的感觉，好好的领略一下这个古城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来自于彭坦的新歌，歌名呢叫做《午夜飞船》。怎么样，这个电乐是不是有一种飞船在穿越的过程当中，你从驾驶室往驾驶室外看的感觉？各种璀璨的星空，各种空旷辽阔，你会有寂寞感、孤独感，同时也会有很强烈的新鲜刺激感。 夏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来到最后一页，唤醒我午夜的飞船，我在这儿的一切都结束了，混迹在最美丽世界极乐，三天三夜庆祝该死的，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我终于失去你亲爱的。 叫声再回答、啊、午夜我们的梦在盛夏 彭坦的新歌《午夜飞船》，编曲呢有一种复古感，又有一种高科技的现代感。这趟飞船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任意的穿梭，而此时此刻我们一起将落地休息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是一首新歌。歌手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不断地去累积自己，不断地让自己进行蜕变，不断地进化。所以接下来我们跟随郁可唯一起感受她的进化。 很长交替流动眼睛， 也让自己进行进化。 在发芽，是你的尾巴挠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很好听的一首郁可唯的新歌《进化》。《进化》这首歌曲呢，也是让情感由浓转淡，好像变成了一种气味，弥漫着整首歌曲的氛围。如梦似幻的字句当中呢，暗藏着蠢蠢欲动的期待。再加上以进化为名，直接明白的阐述努力寻求蜕变的自己。这首《进化》呢，也是来自于陈粒的作品啊。在编曲方面呢，最终是王志平来进行了制作，形成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郁可唯在这首歌曲当中的 vocal 演唱部分自然不必多说，郁可唯本身的张力呢就是非常强的一位女歌手，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更加的自如，更加的灵动了。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到了春透古城，当然要去一下博物馆看一看。春透古城最有名的是特伦托科科技博物馆，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啊！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冰冷冷放在橱窗里的展品，所有的一切都是开放式、交互式的，到处充满着巧妙的设计，非常受小朋友们的欢迎啊！据说一到节假日的时候，来到这里甚至要排队，而且即便你是排队去领号，也很难进入。博物馆内的展品呢，自然是很大的看点，这里的展品非常的丰富，而且趣味性很强。但是这个博物馆闭馆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早一点，所以建议大家早晨早起一点去博物馆当中好好的看一看，不要以为在博物馆待个一两个小时就够了。来到这个科伦托博物馆，你真的是觉得时间过去的太快，一下午的时间都不够你好好玩的。博物馆的整个建筑呢，都是玻璃外墙，在一片水池中央，非常的敞亮。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天井上悬挂的大大小小的动物的标本，然后底下呢是一幅巨大的恐龙化石，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这些都是用真正的动物皮毛和骨骼按照原物大小进行复原给我们进行展示的。然后在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新奇的有趣的展品，有高科技的，有适合小朋友们去学习的，当然也有如果你很喜欢动植物、野生植物的话，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平时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难看到的一些珍稀的植物。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 Close to Me。 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 Ellie Goulding 的新作了，这首作品算是 EDM 作为打底音乐。We both know we're liars and we start each other's fires. We just know that we'll be alright. Even though we kicked out the party, cause we both hate everybody. We're the ones they wanna be like. So don't let me down. Keep me in trouble. Born to be wild. Out in the jungle. And I don't wanna be.Too close for comfort. I had to cut my bitch off, she being stubborn. I make it known I fuck with you, not undercover. And when I jump in, I'm burning rubber. Iced out body, didn't go to college. Price tag popping, then you wanna buy me. Don't say sorry, everyone's watching. When you're where I am, everything's timeless. And I don't wanna be so.